福分，福祉福禄。丰盛，丰盛，丰盛，丰盛，丰盛。惊奇惊讶惊异。佛的观别，佛的观别，佛的观别，佛的观别，佛的观别。神奇的，奇妙的，灵妙的，奇异的。佛的过出客，佛的过出客，佛的过出客，佛的过出客，佛的过出客。踢，佛斯和伦别，佛斯和伦别，佛斯和伦别，佛斯和伦别，佛斯和伦别。比，非，非，非，嫌弃，隔阂，不和，争端。非克托，非克托，非克托，非克托，非克托，碟子。非拉，非拉，非拉，非拉，非拉，火盆，炉子。非拉库，非拉库，非拉库，非拉库，非拉库。针扎似的疼，刺骨的痛。芬坦米，芬坦米，芬坦米，芬坦米，芬坦米，芬坦米。使泄露，被泄露，以至于泄露。费尔根布恩别，费尔根布恩别，费尔根布恩别，费尔根布恩别，费尔根布恩别，费尔根布恩别。扯谎，熨衣服，粉饰，弄虚作假。fia na rambie, fia na rambie, fia na rambie, fia na rambie, fia na rambie, fia na rambie。断章节篇章。fia len, fia len, fia len, fia len, fia len。短，佛后论，佛后论，佛后论，佛后论。佛后论，轻易，马虎，盲目，草率。非合理，非合理，非合理，非合理，非合理。袜子，佛摸起，佛摸起，佛摸起，佛摸起。时代，时候，分，分，分，分。问，询问，打听。分金别，分金别，分金别，分金别，分金别。